北京时间14: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与流行。在今天，我想带给你很多关于声音的故事，声音的歌。这样的音乐有什么样的感觉？首先它应该是一个都市里，一个有一些一刀一斜的感觉，有一种行走的当代的，并不是进行曲，但是由于不断的节奏的进行，你感觉是不是很都市里的行走的感觉？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类型的电影呢？想到昆汀·瓦伦提诺或者其他类型的电影，那其实它是选择电影《十二罗汉》。有时候很多电影以前我们错过了，但是回想起来，一些电影当中的音乐真的是可圈可点。音乐中好像有种风情。有一些经典的听，就是开篇的序曲的感觉，节奏感一下子就到位了。那其实在电影十二罗汉当中，因为这是一个系列，十一罗汉、十二罗汉当时都有一些大卡司的制作，其中还有一段很好听的歌，这段音乐我觉得有着亚得里海亚海边的那样的感觉，感觉这个国度从来就不缺少这样的音乐和这样的风景。 约定。 Ho sbagliato tante volte ormai che lo so già e oggi quasi certamente sto sbagliando su di te ma una volta in più che cosa può cambiare nella vita mia accettare questo strano appuntamento È stata una pazzia. Sono triste tra la gente che mi sta passando accanto. Ma la nostalgia di rivedere te è forte più del pianto. Questo sole accende sul mio volto un segno di speranza. Aspettando quando a un tratto ti vedrò spuntare in lontananza. Amore, fai presto, io non resisto. Se tu non arrivi, non esisto. Tra le dita amore perdono ma non resisto adesso per sempre non esisto non esisto non esisto 从来都不用久远的回忆，这国家从来没有改变过那性感热烈的外表，也没有失去它忧郁伤感的气质。我们现在听到的就是选自《十一罗汉》当中的这一首《约定》。听到这段音乐，总有这样的感觉，它总是矗立在那里，地中海畔，任凭亚得利亚海风。吹起他的秀发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说到邮差我们也很熟悉这首意大利电影不过用唱的来显示带来的又是哪种美感呢？ Perhaps one day, when you look back, you'll see experience, it is all we lacked, and how the fault was neither yours nor mine, victims of a love. Now I can see I'm more mature. We took so much for granted, felt secure. And when our pride got in the way, our love died. I heard you say life's so unfair. Life's not unfair. That's fate, it's not too late to learn from our mistakes, and now we know what loved about. There won't be any doubt at all when love again comes by. Won't ask why, we won't ask why, we'll just surrender with welcome in our eyes, arms open wide for love, we'll do or die for love, when love comes by. Love again comes by. We won't ask why. We won't ask why. We'll just surrender with welcome in our eyes, arms open. 好像穿过了层层的迷雾，穿过了树林，来到那个广阔的空场上，看到一座建筑矗立在那里，又是一个矗立。这段音乐选自唐顿庄园。明天是周三，古典也流行的电影音乐时间，关注你好，说今天的电影歌曲真的很舒服， 感觉整个人放松了，解脱了。最近心情不太好，这时候播放的这些歌曲让我舒服多了。我不知道各位好朋友是在什么样的场合打开 radio 收听到古典也流行，在这个时代还有人听收音机吗？在这个时代还有人听广播吗？希望成为你午后的那抹彩虹吧，给你治愈，我们共同来聆听。两段不同版本的《唐顿庄园》，一部是电视剧集当中的，一部是电影当中的。第一段更重视那种合奏弦乐整体的进行，而第二段有了独立的像是小提琴的独奏部分跟整个的弦乐，好像是首先一开始是一个群体当中的一个整体形象，唐顿庄园的整体形象，而第二段是个体个人，每个庄园当中的人物，每个小人物和整个的关系。其实你是大海中的一滴水，但是这滴水对你来说是整个，是全部。 We will never forget you. days of summer sun. Hold me close in dark November. Before the winter comes, tell me all the things you wish for.菲佛演唱的《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主题曲 Never Forget。 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接下来广告时间也会 在FM974，就是喜欢听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刚刚我们一开始下半时段听到的这首曲子呢，其实叫做波西利舞曲。而今天是我们的电影时间，在这些电影音乐当中有哪些有着意大利风格的欢快曲子呢？在上半时段呢，其实我们后面听到的是来自英国的音乐，而这一段你想你听过吗？ Ce l'ha insegnato che un popolo affamato fa la rivoluzione. Ragion per cui amati abbiamo combattuto, perciò buon appetito, facciamo colazione. Viva la pa pa pa pa, con le pa pa pa pa pa pa pomodoro. Viva la pa pa pa pa, che un capo po po po po po lavoro. Pancia che borbotta, è causa del complotto, è causa della lotta, a passo di reform, la zuppa ormai è cotta e noi cambiamo tutti, vogliamo dentro fatto la pappa al pomodoro. 一首很好听的歌，其实这是一首意大利的歌了，它的名字叫做《卢卡》，在今年播过，选自电影《夏日有晴天》。是的，在暑期的时候，那我觉得这部电影是让小孩子们、学生们爱上了上学，期待着有一个美好的明天。而在这里面呢，其实有了这样的一首歌，这首歌呢，也像是很多迪士尼啊，还有很多的电影当中的意思一样，就是很多的现成的电影用了一个当地一些特色的音乐，像这首 Luca 其实也是当地的一首很有名的歌曲，也是用在了某个广告甚至是体育比赛的背景音乐 Luca。 Pancia che borbotta, è causa del complotto, è causa della lotta, a passo di reform, la zuppa ormai è cotta e noi cambiamo tutti, vogliamo dentro fatto la pappa al pomodoro. Viva la pappa, pappa, con la pappa, pappa, pappa, pomodoro. Viva la pappa, pappa, che un capo, pappa, pappa, buon lavoro. Viva la pappa, pappa, pappa, pappa, pappa. 正在直播古典也流行，在今天会给你带来很多有趣的音乐，而且接近年底又会带来一些适合在十二月听的歌。不过在接下来我们稍微安静一点，感受着畅想着在水边飞起飞落的波浪那样的声音。爱就来找我，选自美人鱼。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Pas vous, mon amour, avant d'avoir eu vent de vous, mon amour. Ne vous déplaise en dansant la javanaise. Nous aimions le temps d'une chanson. À votre avis, qu'avons-nous vu de l'amour? De vous à moi, vous m'avez eu, mon amour. 的这一首是一首相送，但是呢它却并不算是完全法国的电影，选自水星物语。而下面这段音乐呢，其实我们也会经常在电影当中听到，而且它有一种特殊的民族音乐特点。 形。 看着原片的图片，我仿佛看到了富丽芬芳的茶。什么茶呀？你选择的是，然后还有午后的茶点，老婆饼吗？袁平这样说着，听着听着，太阳还是出来了，是吗？此时的直播间看不到外面的天气，那建国门外上面的天还是有一些阴阴的。来看看水无涯说了，这个冬天格外的寒冷。我倒觉得前两天一直都是阳光充沛的，很温暖。那你指的寒冷是心理上吗？他说因为疫情，应该来一首马太受难曲，让凝滞哀伤的时光疏解一些，那我觉得会有另外一种舒缓。马太受难乐，今天是电影音乐时间，所以呢，我想给你带来尽量是更欢乐的一些音乐，更让大家的情绪更加的舒展和通畅吧，带来音乐的友情天。那天王九说了，从欢快的节奏神情气爽，一下又变暖的爱的音符，让人心怀温暖，冬日春风拂面。那大家知道这段音乐是什么吗？这段音乐其实是墨西哥草帽舞。如果你联想到的电影音乐其实有不少啊，包括《寻梦环游记》、《Coco》。我不知道你是否熟悉这个舞蹈，其中特色的乐器我们听到小提琴、吉他，还有特别的吹奏。这首小提琴的演奏方式并不叫小提琴 violin， 而是叫做 fiddle。 那说到墨西哥草帽舞，你见过那样的草帽吗？比人还宽的一种大草帽，然后有裙摆的女孩子跟着一块跳舞的感觉，很热闹和喧嚣。这里是古典流行，人生就是旅程，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如果你摇摇头就会说 It's alright， 都让他们过去吧，那事实上也会这样。所以在今天节目最后带来的电影音乐的最后一支曲，选自《心灵奇旅》 It's alright。 Say it's alright。Say it's all right. It's all right. Have a good time, 'cause it's all right. Oh, it's all right. I'll listen to the beat and kind of pat your feet. 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今天是周三电影音乐时间，古月感谢收听。最后这支歌就是我想说给你的 It's alright。 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吧。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2021年底，北广购物双十二来了。全场商品88折，实惠的商品，优惠的价格，尽在12月1号至12月12号，来北广购物订购吧！全场商品88折，同时任意订购2000以上商品，更享受8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惊喜哦！北广购物双十二，超多福利等你来抢。 以下是广告时间。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的北广生活时间。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直播间里边来了一大牌子。 没错，这个北京人呢吃着非常讲究的啊，说到这个牌子真的是如雷贯耳。 哎，今天这大牌子呢叫做天福号。嘿，平常咱们去这个天福号的线下店买一些熟食什么的，那个味儿真是挺不错的。 嗯， 而且呢北京人愿意喜欢吃这个酱肘子呀，酱猪蹄儿啊，这个酱货的这个味儿。 没错， 但是呢平常咱们买这天福号的时候也有一个顾虑，就是说它卖的确实是不便宜。 嗯， 所以今天我们把大牌子请到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让大家享受到这个品牌给大家直接的优惠。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组合里边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7样菜，每一样菜都是非常的精彩。 嗯， 那么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好，那么首先呢是天福号非常拿手的，也是大家非常认的酱肘子。 嗯， 另外呢还有酱猪蹄儿，还有四喜丸子，以及叉烧肉，这都是天福号呢非常拿手的菜品呐。 对，还有呢，今天还有3样快手菜，这3样快手菜不光是天福号这老牌子了，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这个老饭庄叫什么呢？金鼎轩。等于说金鼎轩和天福号强强联手，让名厨做菜，您自己在家吃。其中呢有什么呢？有梅菜扣肉，还有笋烧肉，这都是在这个金鼎轩里边卖的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它味儿做的特别正的这种菜。还有就是一个黄豆蹄花，哎，这黄豆蹄花可能咱们北京人吃的不太多，但是它确实是金鼎轩的一样拿手菜。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组合一共是7样菜，但是是9袋的这么一个组合。 哎，所谓9袋的话呢，就是天福号的酱肘子咱们多了一袋啊，另外呢还有四喜丸子也多了一袋，所以咱们是9个单品。 哎，今天呢我们是酱肘子4两2袋，酱猪蹄儿4两1袋，四喜丸子4两2袋，还有天福号的叉烧肉4两1袋。 哎，另外呢还有天福号和金鼎轩合作的梅菜扣肉，咱们是200克1袋，还有呢叉烧肉220克1袋，以及呢黄豆蹄花是300克1袋。那一共呢咱们是9个单品7个菜啊。今天价格呢？ 今天价格是299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嗯，那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400-015-5151，400-015-5151。 今天呢给您带来的这7样菜，无论是熟食，无论是这快手菜，无论是凉菜还是热菜，您放心，都是出自这天福号和金鼎轩正经的牌子，就是这2样老字号自己做的。您去这个线下的门店里边买这天福号什么味儿，今天您就能吃到什么样的这酱肘子、酱猪蹄、四喜丸子和叉烧肉，这个味儿一定是正宗老字号的味儿。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7样菜。里边的这个配料都非常非常简单，没有防腐剂，全都是真空包装，您拿回家以后马上就能做，切吧切吧，稍微热一下，再弄一素菜，弄盆汤，就能招待一大家子人。您看啊，马上就要年底了，这节年假日也特别特别多，无论是新年呀，无论是春节呀，无论是什么样的节日，您自己在家里边招待亲朋好友啊，或者说一大家子团聚的时候，30-40分钟把这些东西一切，把这些东西一热，再来点素菜，就能一大桌子菜都做好了，自己又不累，又能品尝到